划，呈现一场阖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合创制的《清明上河图 3.0 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将于本周二接待观众参观。现在开始，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门票预售系统进行参观预约。清明上河图 3.0 位于故宫建亭广场，展馆约1600平方米，共有清明上河图巨幅互动长卷、孙杨殿沉浸剧场、虹桥琼卫影院三个展厅，以及一个北宋人文空间。故宫单霁翔院长表示，清明上河图通过多媒体互动艺术的方式，让观众体验到超级链接。为期9天的潘家园珠宝玉石文化节正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举行，展售珠宝玉石、天然宝石、有机宝石等多类手工艺品以及各类珠宝工艺品，多位玉雕艺术家的作品将在展会上亮相。6月1号到3号，中国儿童中心将举办六一儿童节主题游园活动，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免费的。6月9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圆明园、中国园林博物馆、长辛店二期纪念馆、袁崇焕祠等景区将免费对游客开放。6月9号这一天，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将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发布北京市近年来的科技文物保护成果，启动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成果展示等等。此外，北京天坛公园将举办北神厨、北宰生亭天坛文物展、斋宫走进斋宫历史文化展，现场可以凭本人身份证领取参观券。针对有网友爆料凤凰古城又开始收门票了，湖南凤凰县官方昨天回应说，这消息不实，凤凰县已经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的专项整治利剑行动，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西藏纳曲市双湖县发布，普若冈日冰川将进入生态恢复期，为了确保冰川区域内生态环境持续转好，从6月1号开始将暂停各类旅游接待服务。普若冈日冰川属于国家级羌塘保护区核心区，这里冰川和湖泊、沙漠相互伴生，周边地区还可以观赏到成群的藏羚羊、藏牦牛、藏野驴等野生动物。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082人上榜，其中香港和澳门地区分别有1人和4人入选。香港特区这次入选的传承人是古琴艺术的刘昌寿，澳门特区入选的4名传承人分别是南音说唱项目的屈君祥、澳门妈祖信俗项目的陈建全、澳门哪吒信俗项目的郑全光和叶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天气。目前呢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您注意防范。由于风干雾燥，请大家及时的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霸气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霸气六。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呢这一周的周五啊是六一儿童节啊，很兴奋，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替所有的孩子们都感觉到开心，而且年轻就是心态年轻的人啊。 瞧你这着急，同样这科应该是等到周五上节目再说。 哎，就为什么落得这么着急啊？ 嗯， 是因为今天咱们从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啊， 嗯， 都跟孩子有点关系 哦。 因为今天是解答问题嘛， 嗯， 第一位朋友就是说家里边有二宝， 嗯， 有就是二孩要来了，临时买房赶不及了， 嗯， 这 怎么改一下？ 怎么改一下？明天呢，咱们请的是一个又有这个研究儿童心理的， 哦， 现在呢又在做儿童家居方面的一些设计的， 哦， 我们请这样的设计师来， 正好问问他合不合适买一个上下铺的床。 哎，对对对，如果是上下铺的床的话呢，您怎么去摆啊？ 对， 挑什么样的呀？ 对， 明天咱们来说说。 嗯， 周三呢，是因为孩子嘛，除了在外边玩，在家里也希望有一个娱乐空间。 嗯， 我们请咱们知名的设计师艳红来给我们设计一下，在家里怎么来辟出一块地方来让孩子有一个娱乐区。 嗯， 周四呢，这个就跟孩子没什么关系。关系了，但是其实跟孩子气还是有点关系。 那当然了，比如说你的房子装修的好不好啊，装修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啊。 哎， 嗯，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嗯， 包括整个装修流程， 嗯， 可能比如说年轻的朋友们， 嗯 啊，第一次装房子， 嗯， 没有经验呢， 对，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装修的新手， 嗯， 装修里边的儿童， 嗯， 孩子婴儿，我们让老司机带着他飞一飞。 哎，好的。 哎，周五呢，一般咱们不是聊新房二手房吗？咱们聊聊怎么去改善。 哦，我以为是要聊一聊适合孩子买的二手房。 适合给孩子买的，为了孩子买的二手房或者是新房。 好的。 所以你看，我这么着急的把这一周的内容都跟您说说，是不是跟孩子都有关系？ 是，这一周就叫六一周。 哎，对，六一周，儿童周嘛。 是的，是的，是的。 我说过节挺高兴的啊。今天呢，咱们继续还是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首先呢，您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住在八七六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今儿咱就直接先来说第一套呗。 好，不，咱先介绍一下刚子嘛。 好， 你以为咱俩 熟了？刚子很重要 啊，对对对， 没有他，没有这个小妙手，他真改不了。 是， 我们请到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你看看，不介绍我都忘了。 你看看。嗯， 对对对， 你是不是特快的就融入我们了？ 没事，我还是在这里，我还是杨永刚。 哎，这个，那咱就来解答第一位朋友的问题。 好 好吗？ 那咱们再重新念一下吧。 这是李文的问题，他说了，家中的二宝快来了啊，这个房呢暂时是换不了了 啊，怎么在现有的地方给二宝腾出一个地方让他住呢？谢谢了。他也给户型图发过来了，他说现在的那个小卧室是大的在住， 嗯， 就是大的那个房间， 嗯， 但我们看了一下那小卧室好像也本身没多大， 嗯， 这要再来个二的啊怎么办？ 嗯，哎，其实这个我先来说一下啊，这户型是一个两居室，然后呢父母肯定是住一个，孩子单独住一间，现在马上有二孩了，不过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稍微有点早， 是 对，因为这个二孩啊还没出生，这第一个，第二个真的出生之后 至少也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你肯定要自己带，对，你像这个我们现在也是为 当然了，这是一过渡期， 对， 你看，哎， 这个咱们 咱俩再说， 对，不跟这个没有孩子的人这个聊这些， 你们聊，真是 我们家孩子已经六岁了， 嗯， 就是其实在孩子的出生然后到未来三年其实都是要和父母在一起住的， 嗯， 这时候呢就是更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比如说像要给孩子喂奶呀，照顾孩子 对起居啊， 对哄孩子睡觉， 对，为了他的安全啊， 对，我们现在像这种普通的平层的房子或者居室并不是特别多的房子都是跟父母同住，可能在这个床边上的时候会留出来一个小小的婴儿床，这是一种可能，要不然就是大床跟着父母一起同睡，还得要看这个当爹当妈的，尤其当爹的老实不老实，万一伸个胳膊伸个腿踹 砸着，嗯， 对，这个也不太好， 是，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都是会在父母房里边准备出来一块地方给他来去用，嗯，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二宝之后呢，需要在父母房间里面其实要多增加很多的这样的一设施，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孩子床旁边会放一些，比如说类似于， 遮挡， 对，第一是遮挡，第二防掉落，第三个呢主灯不能开，我们尤其是像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有了二孩之后，我们都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孩子要睡头型仰面朝天睡， 嗯 啊，家里边如果要是经常开主灯的情况下，一开主灯，然后对孩子眼睛其实就有一种刺激。这时候在孩子的眼睛视力没有发育的那么好的情况下，来去做这种频繁的开关，其实并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您要真是做准备的话，我觉得准备一个不是在上面的一个夜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灯吧，不在上面的灯，这时候可能会更方便。 嗯，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您完完全全可以，要看他，当然还要看看两个孩子是否会是同性别，比如说都是男孩都是女孩，然后是否能够在一起里面住很长时间，这也要去考虑一下。如果相同性别的情况下，我觉得孩子老大就可以照顾老二了，对，一定要锻炼老大照顾老二，这个时候对老大的整体的素质， 哎，这来迟了 会好很多。 不是 人家说房子的事儿，你都说心理建设的问题， 刚子说的这个很有道理 哦。 怎么这个房子里边的人怎么用，就一定决定了这个房子该怎样的改变。 是的， 有道理， 嗯，对，嗯，所以说像您是从结构上的调整吧，我其实真的不建议，因为您只要动的情况下，添置新物件就极有可能会有一些环境的污染的等等这些，我真的不建议。 一定的， 对，您现在就去买一个旧的婴儿床，或者老大用下来的这婴儿床，或者老大穿出来的衣服，这些我觉得都挺好， 嗯， 不要过多的从现在的房子里面去折腾，因为你也折腾不出来什么花样， 嗯， 只要改变一下你自己对房子的理解和对于二孩的一些准备，提前做好就已经很好了， 嗯， 我觉得， 嗯， 这房子本身还是挺规矩挺方正的， 对，是这样啊，你们两位都是过来人，我问一句啊， 嗯， 人家二宝快来了哈，快来了，一般哈，咱是不是得让父母帮着给看一下，或者呢，我再请一个阿姨或者月嫂啊， 嗯， 帮着照顾一下，以他们家现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哈， 嗯， 如果再来了一口或两口人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挤呀，啊？ 暂居客厅， 对。 都扔客厅去， 对对，都是暂时的嘛， 嗯， 这个不是问题， 哦， 家里边人都这样，其实一个家庭里边在哪住无所谓，其实 是的是的， 像我们家也真说过年的时候，我们家大概能有个小20人在家过春节，我们在客厅里边就睡好多口，然后在卧室里边睡好多口，我们全都这样睡，没关系， 你适合买一栋楼 我们家比一栋楼还要大 哦， 那 我们家的院子按亩算，你想我家有多大？ 哦， 农村老家啊， 哎， 嗯， 想的就不是在北京， 哦哎。那你不如小胖， 是吧？ 小胖过节这段时间虽然都回家了，家里人口也多，他可以长期不睡 啊 啊，就来，只要人齐了就玩， 占个桌是吧？我这一桌睡四个人。 哎，嗯，刚才永刚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的，而且再其次，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孩子的岁数差多少。 这个是主要的，包括他是同性的还是说他是不同性别的， 对， 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再其次，如果是同性别的，岁数还真是差着三四岁啊四五岁的，这个我真倒是建议，如果有所改变的话，可以在孩子睡的那个卧室衣里头买一个双层床。 那这双层床只是唯一一个方式啊。等到我们一会儿等到下了节目之后，在中旬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发一个图片到咱们的微博里边。那个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诠释，一个房间并不大，两个孩子怎样住的一个方式，特别好，特别漂亮。 哎，那可以放在我们的微博里。 可以，没问题。 对对对、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我们日后的一种考虑形式，但是一定是那个老大带着老二，一定要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的老大，他去锻炼，能够照顾别人，他自己又有爱心了，自己又没有给父母找了那么多事儿了，等等等等，各种好处，赶紧让老大去照顾老二吧。 好，就是给老大找了一个宠物是吧？ 哎，不能这么说 啊， 给他找了一个练手的机会。 哎呦，这么小就开始练手，何嘞？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李文他们家的这个户型了。刚才刚子也说了，户型不错啊，这个呢也不用太担心。我估计啊，可能他是想的有点远，说可能近五六年我都没有什么换房的打算。那我孩子大了是吧，这大宝也很大了，二宝也三四岁了，那我怎么去给他提供一个住的地方呢？咱接下来再来聊聊这个。如果啊，比如说三四年过去了啊，孩子也都大了，确实是大了，这屋子呢想把它重新的装修一下，我们需要稍微注意点什么呢？因为有孩子呀。 对，只要是其实我们是觉得呀，无论有孩子和没有孩子，掏心窝子说，我们都不建议做得太过于豪华，太过于奢华，因为没意义。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表面一些浮夸的事情。等到就像我们做装修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除非第一套房子啊，第一次给自己房子装修，第二次装修以后根本都不会将家里边做得很花哨，就是简简单单的把那个墙面上给涂个白，然后顶面上连顶子什么都不用去掉，更多的是什么呢，在一些软饰和实用上的一些功能上，把这些做得会更宽松一点。然后呢，这样的话，第一给自己留一定的留白，第二呢就是别让花了钱买不是，就是有了更多的日后的维护的一些问题，有了一些环保的问题，然后包括有一些由于使用不当或者没有考虑那么远而造成的一些浪费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所以说那个真的是从那个节约的角度或者说从耐久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把它装得很豪华很奢华， 就是越简单越好。 对， 相对简单一点，一定要给孩子留出来。但是你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讲究的是一个人居环境和人一定是密不可分的。孩子该怎样的教育，那么一定要符合他所教育的相应的环境，那么把这个环境给营造出来才是第一位的。 而且上周的时候咱们不是聊上墙上能做些什么文章吗？铺壁纸什么这有点难啊。现在不是有那种水性漆吗？在家里边您自己就可以捣鼓，这个时候带着您的大宝，让二宝也可以参与的玩一玩，对吧？自己刷一刷房子也是一件乐事儿，我觉得。 而且包括在墙上的留白了以后，你可以带着大宝一块在家涂鸦。可以， 多好啊， 对吧？ 是不是？先从你们家开始。好嘞啊，这个也祝福一下李文啊，幸福生活，更幸福的生活马上又要开始了。当然呢，您可能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没事啊，有什么事呢就来找我们。家里边的装修的一些问题，我们帮您支招啊。接下来咱们来看看问题二吧，大家可以回复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看看这个宋彤他们家的户型。这是宋彤问了，他说我们家呀两个卧室地方都不算大，尤其是小的那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扩一扩呢？我们家客厅挺空的啊，能不能往这边稍微延展延展呢？ 其实可以。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啊，对于一个空间里边的空间延伸有几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呢，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能不能扩一扩，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看墙体结构和结构分析上，这堵墙应该是轻体墙，您可以考虑考虑将这个厅的面积给它减小一点，然后将卧室面积扩大了。 但它这边就是你看啊，在这个阳台的位置它跟这个墙是平行的呀， 没关系， 如果把这墙往外推的话，那不就占了点阳台吗？ 哎呀，其实是这样，这个阳台门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双的还挺大的，对吧？现在看起来怎么也得有一个两米的一个尺寸，阳台门嘛，然后其实两米跟一米八没区别， 就是它的采光量跟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区别。 哦， 啊，您就该往这边加出来点，加出来点是没事的。 但是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可以往外推一推这墙，那这墙我是把这阳台也一块做了隔断呢，还是阳台我空着？ 不要做隔断了吧， 就是阳台也空着， 对， 这边也弄一门，我也能从这个卧室到阳台去，是这意思吗？ 可能做不了那么大，因为做那么大的情况下就会很影响我们客厅的进出了，就是客厅和厨房之间的这个过道区域就会显得比较小。 嗯， 而且毕竟卧室嘛，我是觉得那个能够满足我们基本需求就还好了，但是客厅里边的功能空间会要求更多一些，这里边如果是为了一房而买而失去另外一房的话也会得不偿失的。 嗯， 七点多平米稍微加大一些就已经足够用了，这是第一个。 嗯， 但是这么动起来的话，这个劳民伤财，您还可以考虑考虑其他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将整面墙拆掉，那这个还是蛮动作蛮大的，那可不可以拆掉一部分？ 拆一半 啊？对，我们现在是觉得它空间有点小，有点挤的话，是因为四周它很少有什么透气的地儿，一边上只有一个窗户，那么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透气的地方的话，就不会觉得这个空间过于狭小。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将我们客厅和卧室之间的这堵墙开出来某一部分，留出来一些可以视线透过去的光线透过去的一些玻璃啊窗户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形式。 嗯， 这种您即使卧室面积现在仍然是 7.3 平米没关系，也一定会比现在的感觉要大很多， 就是从视觉上让你感觉大， 不是石墙能够有一部分可以透出去的这种玻璃的或者说是窗子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材质可以透得过去视线的这种形式。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您再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屋子里边尽量别乱，将一些物品啊规制的稍微收拾干净一点，收拾一点。那么比如说像我们这里边只做一个榻榻米和一小柜子，那我觉得这个空间也还蛮好的，也还是足够用的。所以说这个觉得小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从相比较来说7平米比13平米要小，13平米还比24平米还小呢。所有一切其实我们是在改变人的感觉，并不一定真的扩大1平米扩大2平米就能够带来实际的作用。 嗯 啊，而且呢您还要考虑到屋子里边别乱，颜色别太过于压抑就会好很多。 明 白。就类似于说，哎，我一去你们家参观说，哇，你们家多大呀，怎么显得这么大呀， 哎，只是显得大， 对，其实可能没多大。 对， 但是现在好多人啊，我觉得都有这个误区。 嗯， 或者说家里边可能都会变成这样。 嗯， 甭管他买的是100平的房子，200平的房子差不多都挺大的了，300平都很大。比如说买的130的，或者150的，进去之后发现，没感觉你们家有这么大呀。按说过去哈，咱们弄一房子要说150，那得多少室多少厅啊，而且每个房间看着都挺大。当然了，除了现在这个您的得房率稍微的这个低了点，对吧，可能您的这个公摊面积稍微大了点，但是刨出去这些的话，你也会觉得这不像是150的呀，看起来也就是个110左右啊。 嗯， 这可能就是您的色彩没搭配好，还有就是这东西啊摆得太乱， 对， 全摆外边 就显得杂乱无章。 对对， 所以说这个呀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儿，很多时候啊还真的要请一个专业人来帮您去整体规划一下。 是的， 这里边其实刚才提了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色彩没搭配好显得杂乱无章。第二呢就是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色彩搭配的一个问题。第二呢，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东西这儿也是那儿也是显得比较多没有规制的地方，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关于收藏收纳的这一个范畴里边的事情。第三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觉得屋子里边的光线没有引入的特别好，而且呢在某些地方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就是让视线在某些地方会显得更开阔，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或者有一些小的然后进入一个大的空间这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呢是我们对于整个空间的一种把握能力，也就是我们设计师也一定是要到现场去感受这个空间的。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引入，看看它亮堂一点和不亮堂一点怎么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些其实都会影响我们房子里边的事情。 对， 如果我们真的去做的话，我们可能会通过吊顶啊墙面造型啊或者说是颜色呀或者说是一些收藏或者说改变一些结构啊这些种 种种的手法去把屋子里边的整体感觉做得会更舒服。 嗯， 这些都是不是简单的说两句就能够 是的是的是的 很清楚的。 哎，那比如说我买了60平的房子，一室一厅的，你建议这种相对小一点的房子颜色特花哨吗？ 所有时候都不一定是花哨。嗯，其实我们是占了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要一个比例色，很多人都在说用色，说别太重的颜色，小房子不适合，不一定，都是讲究的比例。而很多时候，我反而会建议用颜色小比例深颜色，效果会更好。 嗯 啊，所以说这个比例用在哪，用在什么位置，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多少，这个其实还蛮关键的。嗯，颜色我建议是稍微重一点。重一点时候才会挑，才不会觉得好像又有颜色又没有颜色，这时用法其实并不会特别出彩。 嗯，这就是 仔细大胆的用点重色。 对对对，这是大家呀，原来包括我有一个固有的思维，就觉得我们家呢要有一个大动作了，我可能格局上要变一变，这个我特别有必要请一位设计师来帮我设计设计啊。包括现在我也看到好多节目，听到很多节目都说，哟，你看设计完了多漂亮。但其实我觉得最关键啊，尤其现在大家可能买新房啊，里边都带着装修，装修不怎么动，但是也请一位设计师来帮您这规划规划家具。 对， 我看有一设计师特别逗，这不是特别逗啊，特别牛啊。人家给那个儿童房本身没多大，我估计也就是10平米左右吧，非常小的一个，然后说我想在这里边弄大床，然后那设计师就跟他苦口婆心的说， 做个榻榻米， 疯了吧你。你弄什么大床啊，孩子还没多大呢，你先弄一个1米5的就可以了，真的绝对够他用了。而且他说那我要做储物空间，孩子衣服多，我要做一个吊顶的柜儿啊，从底儿到通天的柜儿。人家说建议你千万不要做通天的柜儿。 对对， 越小的房子您尽量做比这个床稍微高点有限，能容纳他的一些平时的内衣啊。小衣服小袜子这些东西就足够了，这样显得地儿大。后来做完之后真的是他因为人家做的效果图嘛，效果图啪啪一改，我说哦，确实大不少，不觉得这个屋子像10平米的屋子，感觉怎么也得有个15平米左右。但其实就是这么小。所以呢，这位朋友宋彤，包括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觉得您家小的话，可以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家具给您带来的那种拥挤感，其实可以稍微处理掉一些，或者换一换，可能这空间就出来了。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禀夫人，我本住在通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别抢话，生活乐无边，可装修太麻烦。 那可怎么办？ 谁知那全包园，他整装太划算，一价全含省上千，999一平没遗憾。 999一平，一价全包园，还能没遗憾？ 设计费不收，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精细施工，手机客户端实时指控。 听着挺靠谱。 别抢话，还没说完。80平米就8万，实木家具都配全，灯具窗帘也包圆，还送家电好多件。 那么上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选全包圆装修，不止材料环保，钱还省了不少。 真的是省钱装修， 装修省钱 必备良药。 4006068866，靠谱省钱，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定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临时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 46066886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事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0686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刚子，欢迎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另外刚子又请来了一位帮手，这帮手特厉害，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是来自博宇设计研究事务所的设计总监田文博，欢迎文博。 你好，大家好，我是田文博。 哎，今天这问题这么难吗？请来了两位设计专家来给我们设计啊。这个这样，咱就接下来还是看问题呗， 嗯， 然后让文博看看有什么意见，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好吗？ 好的， 好嘞，咱们先看第三个问题啊，这是听众 formation 啊，他说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专家啊，第一，我们家的厕所太小了啊，能不能把它变大呢？怎么变？第二个问题。如果卫生间没有变法变大啊，能不能给我们家的洗衣机找一个地方？是放在厨房好呢，还是放在阳台好呢？谢谢专家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就能看见这个 formation 的这个户型了。我们先让文博说说吧，好不好？文博看见这户型，确实这卫生间是着实小了点哈，2平米我觉得也就 是太小 啊、嗯、太小了。这怎么能给它捯饬呢？ 导致不了结构上的，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这个结构啊，它是比较，它目前这个户型来说，结构是这样定型的。 嗯， 因为它这个你要导致的话，你拆改，我个人感觉找不着地儿。 是啊，而且就算做干湿分离的话，好像也没地儿把那，是吧？做出来哈。 你想导致的话，那你没法导致，因为它两个都是承重墙体，拆不了。 哦， 这是建筑规范有要求。 哦。您说的是它的两个外墙， 对， 那边都是承重墙。 对，它里边的单侧的也是，它跟厨房对旁边那个过道那个那两个对等的那个也是承重墙。 嗯嗯嗯。哎呦，哎呀，这没办法了。那妙手有办法吗？ 嗨，这个事情简单。 看看。 对，这个刚才啊，田哥说的是，墙体动肯定是动不了了，因为确实是由于墙体结构本身的问题，以及我们外边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都会存在着一些结构的调整。那么，刚才就会提到了，如果我们想让一个空间变小的话，要么真的就把它这个空间感觉变大，要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把里面功能变简单。我们刚才业主已经提，也不是这我们的听众已经，提到了，把洗衣机挪出去可以啊，没问题。 嗯， 他其实提了一个事情，是要么放在厨房，要么放在阳台。 阳台， 对，这两个地方，首先阳台能放一定是最好的，但你不一定放得了。 嗯， 因为关 为什么呢？ 上下水的问题啊，上水好解决，下水不一定有。 哎，他们厨房跟卫生间这中间的那个过道那儿能放得下吗？ 我们刚刚说这件事儿，我觉得那个位置放洗衣机放的是最好的。我估计现在呢，这个原房屋里边有可能是放的冰箱。 哦，对， 有可能放冰箱 或者洗手盆。 洗手盆很少从这儿放。因为从这儿从那个我们的客厅一进去之后，那就一面大镜子，可能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 明白明白。 对，所以说从这儿放洗手盆的机会不是特别大，我认为放冰箱的可能性大。 嗯， 那我们如果要真放的话，就完全可以将这个地方放上洗衣机了。别管我们是不是承重墙，打一个穿墙在下水孔的眼儿，这还是很简单的。您可以考虑考虑将自己的冰箱纳入到厨房里边去，因为这个厨房的整个的长度，你想4.5米的一个长度，还有一个拐角可以拐过来之后1.6米的尺寸，那厨房做起来其实很大的。所以说您要是真的能够把冰箱放进厨房里边，把洗衣机放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才是首选。 一般啊，大家都会把这个洗衣机觉得放在厨房，原来我们好像也解决过这样的问题啊，说放在厨房呢觉得哎呦油烟大，这洗衣机你想本来是要洗的干净的衣服，结果出来之后万一蹭着哪儿，蹭的全是油，反而更不好洗了。所以好多人不愿意把这个洗衣机放在厨房，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装修案例，它里边会有把这个厨房就洗衣机放在厨房里边，但那是干净的呀，对吧？那是装修完你一看，哟，倍儿漂亮，看着还以为是那个烤箱呢，是吧？挺漂亮的。但说句实话，实用的起来，我觉得不是甚为方便，真的。 是因为没办法，到最后才往那个里边放的。谁要有地儿放，非得放厨房里去？ 哎，那如果比如说我要选择放在阳台上，但是阳台现在没有上下水，我能怎么给它走一个过来吗？ 还真没办法。 没办法走， 对，因为这个阳台离哪个地方都太远， 因为走得太远， 走得太远。对，洗衣机它和洗手盆不一样，洗手盆就那一点水，水流比较少，水压比较小，但是洗衣机它可是整缸水往外排，而且它里边还有脏东西，有可能，稍微有点不顺畅的话就堵了之后，那就麻烦了。 也是，而且最关键。这个上水还是一个问题啊，下水也是一问题， 对， 对不对？ 下水最难。 你说这阳台的下水您排到哪儿去啊？一般可能都是顺着那管道直接排到地面了哈，这看起来也像是一个老房子，地面 肯定 不行了，肯定不行了。所以这个要不您就把这个您的这个洗衣机啊，就放在厨房，您试试，勤擦着点，是不是？哎。这个文博，你有什么妙招吗？ 这个厨房是完全可以放一个洗衣机的， 可以完全放进去。 它可以做一个小的晾衣房，你们没有发现吗？ 哪儿啊？ 它这个纵深呢，4.45米的这个纵深呢，宽度是1.675米啊，它这个尺寸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所以在这个厨房这个有700的一个厚度，那么我们可以放一个小洗衣机，隔一个，单隔一个，是可以隔开的。 就在阳台上吗？ 就在我们厨房的那个， 就是那窗户那儿的吗？ 对。 哦、 哎，就可以隔一个，那是完全可以隔出来的。 单做一个洗衣房出来， 对，小的，虽然很小，但是人体的转动空间是人体的转动空间是600，它是完全可以的。 哦，够了够了，而且它这厨房蛮长的，就算隔出来点也对，也不影响它的这些问题。可以可以，好啊，这您看，您马上从这算是一厅两室三室，两室一厅变成了。多了一个房间出来 这个时候 多了一个功能房， 哎，多了一个功能房出来，哦， 下水也解决了， 是， 好好好啊，您看看可以吗？啊，如果不行的话，您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博或者是咱们的邮箱啊，来给我们提问。接下来咱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听众风暴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呀80多平，但是呢是一室一厅，现在人员有增加， 怎么能改出一个屋子来呢？谢谢大家回复数字四就可以看到这个风暴的他们家的户型了啊。目前来看哪儿都不算太小，但说句实话卧室着实小了点，但是各功能的分区都还是挺明确的，一个人住或者俩人住绝对没问题，但是现在多出了一口人，这怎么办呢？ 80多平米才一室一厅，这简直是太奢侈了。 这是我特爱的一个户型，说句实话， 多宽敞、啊！ 我就喜欢这种哪儿都宽敞的。 但是卧室没有那么宽敞， 卧室没那么大。 平米， 对，卧室没那么大。 对，而且你像我们这个厨房5.5平米，我觉得这真的是浪费的地方在哪儿？可能就是在餐厅这儿，餐厅12平米， 人家加上那过道呢， 对， 一进门那小门厅， 对对，加上过道， 对吧？ 然后那个客厅这块也20多平，可能面积都在这儿了。 嗯， 但是你要是真是想改两居室的情况下，我觉得也还是有可能能去改的。 嗯， 我们现在要去看，改一居室的80平米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豪华的一个体验感觉。那么我们做出来另外一房子也得跟它匹配的差不多了， 嗯， 能够太掉价。 嗯， 所以说我 也得宽敞点是吧？ 最起码得有个窗户适合居住。 嗯， 这是我们所想的。所以说这时候您要是真是想去用的话，给您可以，您真的是要大刀阔斧的把这个房子结构去改一改。也就是说现在原有的卧室空间是不变的，然后呢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啊，将这个卧室给它向哪儿呢，向南，也就是向下给它稍微移出来一点，因为毕竟门厅那块区域是纯浪费，它是纯用不上的，将这点的空间挪一点给咱们的卧室，然后就会变大了很多。 嗯， 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您可以考虑考虑将我们现在的餐厅部分、厨房部分、阳台部分给它三合一，变成一个卧室，而将您现在的厨房功能挪到我们客厅的阳台上去。 这个很大胆啊。 嗯， 是。 嗯， 虽然很大胆，但一定是可行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上水和燃气都可以改，而且是有窗户的，在有窗户的空间里边去做燃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居住，也不住人，所以说是符合燃气规范。 嗯， 能够改动。嗯， 是。 另外的话，我觉得下水其实应该也不难，因为毕竟洗菜池啊或者什么的话，它的流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嗯， 而且呢还是比较高， 嗯， 就是我们洗菜池距地面大概也得有个80多厘米的一个尺寸， 主要下水啊，它这个离这个卫生间的距离不是很远， 嗯， 可以解决。 对，我们将这个下水好像就直接引进卫生间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样一改动之后，您就由现在的一居室就变成了两居室，就完全没问题了。 哦， 而且还带窗。 对 对对对 对对。 嗯。 哦。 哎呀，我要是风暴啊， 嗯， 我可能会 pass。 啊，我以为 你 要是风暴，你就疯了。 我是会疯的，哼，你这个方案我不认可。 哦，为什么？ 我觉得不好。 嗯， 我这挺好的一个厨房。你怎么能给我改成一卧室了呢？ 嗯， 我整个功能区全部都被你打乱了。No, 我不要这样的。而且你看，它从餐厅，比如说你把阳台改成厨房了，是吧？从餐厅到厨房的动线得多长啊？得穿过客厅我才能跑到餐厅去。 没那么大，房子一共也没 多大，快80平。 哦，80多平是吧？ 不大。 那不行，我听听文博的意见。 我的意见呢是，这个你要在这上面隔啊，这个空间看起来确实是浪费面积太大了。 嗯， 像隔的话呢，这个客厅呢，这边这个入门这个入花得要浪费。 嗯， 浪费呢，把这个墙体呢得打掉，因为户型图上能看得到啊，看得到，但是你得隔这个，你想那隔肯定是靠着阳台啊，隔一间出来，那客厅就小了。我这个就不是大拆的。 嗯， 也就是比较保守的方案了， 就是微改吧， 微调整吧，啊，就是这个有一个阳台，这主卧可能往这挪，但是客厅就比较小， 啊， 因为你想嘛，他能买这样房子的这个朋友啊，他，我想他这肯定起初呢，他就是 最开始肯定是， 最开始就是考虑 年轻人， 年轻人， 对， 就够用了， 对，俩人，哎。后一将来有宝宝啊，你得考虑一个儿童房， 对， 这个时候他就不够用了， 对， 这个时候他才提出这个意见呢，就是我得，你得帮我加一个房间出来。 嗯， 我看就 可能微调整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我有一个设想啊，我当然也是替风暴想一下啊。 嗯， 比如说我在任何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我增加一个能够睡觉的地方。平时呢也可以，就是我不，它不是张床，怎么现在不有好多那种集成家具吗？ 嗯、 对不对？那个看起来像是一柜子似的、 嗯， 拉下来变成一床了。 嗯、 我能不能您先看空这个客厅这一块空了这么大一地儿，我也能一组合这种家具，然后上边弄点吊帘，然后用一个什么书柜把中间一隔，这边不也是一个临时能睡觉的地儿吗？ 这关键是这不是过日子的办法，你得要长期呀、啊，对吧？你这孩子不是一天一天长大，对吧？ 哎，今天碰见的都是过日子。 哎，对对对，哎，真的要让我的话，我更保守，就是这个客厅啊，直接让它浓缩一下，变成一间卧室。 嗯，这是一个办法，但是你要考虑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里边究竟该怎样去住，而且这隔出来这间屋子，它是否能够让人住得很舒服？刚才下面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软隔断呀、临时床啊，这种都是临时性的、 嗯， 而且它会受别人的干扰比较大，所以这间住着怎么都不舒服， 嗯、 来来回回走动、喝个水、倒个茶、上个厕所、啊、都会对这 因为关系到那洗手间的问题嘛， 对，都会对它受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其实。我觉得只是临时性的，真正长久居住还是不是那么的现实。 哎，所以你和这个文博的你们的意见就是，咱们看好多这个电视节目啊， 嗯、 上面有37平米的一个小房子， 嗯、 最后变成了42厅，经常我们能看到这样的。 这只是一个文字噱头。 对，看它怎么变，其实就是用这种集成家具或者是功能性的家具来变成了这样的所谓的区域。 嗯、 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说，哎呦。这睡觉多费劲呢、啊、这要是睡在门口这不早起那都住不去呀、啊、 硬性条件没办法，也就是先解决能住然后再说品质。 嗯 啊，好吧啊，这个风暴您刚刚这个其实刚子给您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想法， 而且是可行的， 而且是特别可行的啊。而且您这个如果改成卧室，把现在的厨房改成卧室的话，您还加了一小阳台呢、 嗯、 对吧，加上阳台的面积呢，您的卧室整个啊，如果您再把餐厅辟出来，哟，您这卧室就变大了。 就是我就是这样子 啊，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要将那个原来的卧室给它变大、 啊、 就是往南移那堵墙、 嗯、 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门是放在了西侧墙上、 嗯、 也就是将餐厅、厨房、阳台三合一。 嗯， 嗯，好， 所以以后谁睡在新增的这个屋，谁负责做饭？ 可以，嗯，而且这个时候也避免了那个田博士会说了，你这个厨房在西北角啊。 哦， 是是是， 好，哎，那最后因为还剩一点时间，我估计可能不太够了啊。咱说几个重点，如果厨房改成卧室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一定要注意的。 嗯，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看一看楼上是个什么情况，他们会不会有太多的噪音啊，或者说是那个其他的一些问题。 嗯、 还有第二就是一定要将这里边的密封效果做好。别，你想，我们有抽烟机的时候都会有 里边有烟道嘛，对吧？ 都会有反味的现象、 嗯。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办？然后蟑螂啊等等都会在这里边滋生。所以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提前做好。 好吧，啊， 是基础。 嗯，好，给您了这一些提醒，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一起提问。谢谢刚子，也谢谢文博，谢谢两位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